这首歌是南拳妈妈特有的温暖曲风，歌词当中除了提到童年，还有亲情、初恋的滋味，挥别过去的自己，也提醒长大后的自己拥有这份回忆。一起来听到南拳。 有一天我翻开旧旧的相簿，突然发现时间变得很仓促，爸爸妈妈变得互相不认输。我放下相簿，又靠着窗户看着天空，视线变模糊。 我管不管不管不管不管心情 在你的左右散，我们就这样紧紧牵起了勇敢。

坐久了常常会感觉到双腿酸麻僵硬，那相关的健康界人士告诉我们，此时不妨搬搬腿，帮助拉伸腿部的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可以缓解久坐产生的疲劳感。双腿站立，打开与肩同宽，左脚着地，右腿抬起向后弯曲，右手扶向右脚脚尖，将其扳向臀部，坚持十秒钟，左右脚交替进行。你学会了吗？ 照片里的你微笑那么甜美，记忆散落指尖，我闭上了双眼，阳光这么冷，空荡荡的房间，心掉进了黑夜，我哽咽狼狈，你无言以对，爱已经无力再挽回，该怎么去面对伤人的离别，黄梅一杯散落在那一夜，转身安安静静走远，黄色花瓣已数不清，我们谁爱谁，怎会已回到起点，黄玫瑰散落在这季节，留下了幸福美丽残缺，花谢了你不在身边，希望有一天，好啊，有一天陪你聊聊天。 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，

他一了百了，你应该对自己好。 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泳儿，叫做《离开以后》。这首歌收录在泳儿的专辑《多想认识你》当中，歌曲展示了泳儿的高超唱功，也参与到创作当中，表示她正迈向多重发展。一起来听到《离开以后》，来自泳儿。 时间的步伐太快，来不及数节拍，欺骗自己你还在，眼泪却想不开，转身以后你怎样离开，我该继续等待，还是一个人去习惯这孤单。离开以后我才懂得不该去爱，爱就不该计较伤害，我在等谁你抱紧你最后的温暖，抱不住对你的依赖。离开以后我才懂得如何去爱，懂得你的那些无奈，我不相信那可以说放就放得开，现在我才终于明白。 发生阳光为我的早餐加温，有的时候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，这样的早晨特别平衡。

度散落的天真，这片地开成花了，原来我心里的太阳还热着。一年年一年年死去了，一片片一片片也都碎了，曾经为黑暗所困，也曾经差一点就离开了，可当你唱和那一瞬，才终于明白了什么，我还是在这里唱着歌，有你陪着我唱着歌，好把自己对着残酷默认，好把自己眼眶不再湿热，可是有你拼凑着，我的心才得以完整。这被遗忘的所有可能，能够去告别的人，别还守住我们的缘分。就算光阴再曲折，相信有天你会听见，我还是在这里唱着歌。在这里唱着歌，哪怕现实总是太过残忍，哪怕时间终究带不走你了，我还是在这里，一直在这里，一直为你，为你唱着歌。 就没见你，以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，有多远的距离，以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，我居然跳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，白云缠绕着蓝天，如果

为他所爱的人。 在吃饭的时候，狼吞虎咽看起来非常霸气，但是呢，细嚼慢咽却有五个好处。第一呢，是保护肠道，咀嚼的次数越多，食物被分解的程度就越充分。第二呢，是促进吸收。第三呢，是控制体重。第四呢，更好的体会食物的滋味。第五，美化心情。 凌晨两点半，你还在我身旁，关上电话，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，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。凌晨两点半，你不在我身旁，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，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。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，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，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，跟着我

将会是我所有。如果你是我的传说，让它天长地久。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， 现在有很多的神曲，记不记得当年的三大神曲？第一呢是徐怀钰的《叮咚》，那第二呢是郑秀文的《眉飞色舞》，以及陈慧琳的《不如你跳舞》。这三首歌长期霸占着迪厅啊，还有游戏厅，以及抓娃娃机，还有理发店的各种 BGM。那个年代的节奏，一起来回味一下。郑秀文带来《眉飞色舞》。

事情，重要的是自己能够确定，抱有纯净的勇气，坦然的心，记得那些温暖的心情，未来善一步共度天明。如果风沙扬起离我泪滴，抓紧憧憬和回忆，继续旅行。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蓝天，有草原顶绿自长的玫瑰，就算有误解有争辩，回头还是渴望牵手分享一切。我看见的世界永远有草原，有你在像是天使的画面，总会被理解被爱恋，你总有你流泪也能变成经典。 继续来听歌，张宇带来《曲终人散》。听名字就知道这首歌是出于最后的见面，有感而发的伤感情歌。两个人最美好的日子，可能只能留在彼此的回忆当中吧。一起来听到《曲终人散》，来自张宇。 你让他用戒指把你套上的时候，我察觉到你脸上复杂的笑容，那原本该是我赋予你的承诺，现在我只能隐身热闹中。我跟着所有人向你祝贺的时候，只有你知道我多喝了几